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 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到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戏剧东城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年度大戏犹太城。犹太城将会于11月9号、10号、11号三天来到北京的保利剧院演出，大家不要错过了。同时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犹太城这部剧的主演闫楠，再一次欢迎闫楠。上半段的节目呢，我们请闫楠大致的介绍了一下犹太城这部话剧到底讲述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同时呢也解释了由闫楠来饰演的金丝到底在犹太城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是犹太城的负责人。要提示一下大家，想要看到犹太城的排练剧照，可以通过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就可以看图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在剧场，我们已经这个剧团已经成立了，也会像你说的有亲情的部分，有爱情的部分，有我们这个很挣扎的部分，也有很欢乐的部分，这个人物之间的产生关联的，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其他演员的一些情况。 哦，你比如就是孙强老师这个扮演的这德国军官，他可能对这个安娜扮演的哈亚产生某种情愫，他里面别的角色呢，还有的是哥哥和弟弟失散了，以为哥哥死了，然后没想到是被我藏在下水道里了，然后再见面的时候，比如曾经是恋人，以为死了，那么他开场就是从下水道里爬出来，很多污浊身上满是污浊，饿了很多天的人，然后这些人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人和爱人竟然还在活着，这些都是我从就是他们德国人会把这些犹太人呢送到一个叫波纳的森林里屠杀，那是他们的像屠宰场一样的地方，我会拦火车，从货车上把他们救下来，然后我把他们藏到地道里，以免德国人发现了再次的被抓过去屠杀。他们里面有歌手，有演员，有舞蹈家，有乐手，有各种有医生，有这个法官，就各个职业的，然后把他们救下来，把他们安排到犹太城里重操旧业，来开始新的生活。 这个是人物之间啊，当然我们也不可能让袁楠说的特别细 啊， 更多的我们得，对，我们得11月9号到11号让大家真正的走进我们的保利剧场， 对对， 去看这部犹太 城。9号、10号、11号 啊，对，三天啊，11月9号到11号三天，而且呢，要提示大家呢是，这也是我们央华戏剧展演季的年度大戏。 是的，是的。 其实每一年大家都会很期待央华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年度大戏，然后呢，这些年度大戏它再一次走上舞台，一年一年的重复去演出的时候，依然会受到大家很大的关注。 是， 所以也会不会跟制作人聊说，今年我们在之前的这些年度大戏的基础之上，我们去讨论一个如何高贵的活着这样一个主题，就是看央华就是有一点点觉得年度大戏是在进阶的感觉。如果说我们某一部剧《如梦之梦》去探讨的是我们已经不再去有物质方面的困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追求一下精神层面的，那到犹太城了，好像这个追求精神层面的，它又进阶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嘛，就是在面对生死这个问题时，我们看的角度和我们的态度。我演这个 Gaines 就是金丝这角色，他就潜移默化的在改变我。那我想，就观众看到这个也会改变观众，就是我们看待生死的时候，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比如我的角色就给我的个性里面增加了更多积极的，有责任感的，有信念的那些元素。我觉得观众在看完之后也会这样，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所谓的减压，我们经常我们要看一个减压的电影，看一个减压的话剧啊什么的，对于我来说可能减压可能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减压的时候可能不是看一个喜剧，我们可能看一个悲剧。 这是一个概念，因为我有时候减压还是在看喜剧的那个阶段。 对是的，但是我也是但是你可能你就像好比我们吃饭吃甜的吃咸的的区别是吧，我今天想吃甜的，今天想，可能这个戏剧的市场也可能不同的口味。那么当你看到这犹太城这部戏的你被陶冶了之后，可能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减压，那可能会产生一种更深远的影响，就是对待生活的态度。那么我们看，我们笑了一下，我们笑了2个小时，当时我们会忘记我们工作上的压力和很多困难，不惑什么的哈。然后那2个小时是的，那么可能犹太城这类的戏可能改变的是接下来的很多年，我个人可能会这样觉得 很长时间的影响。 对，是可能是某种轨迹上的改变，而不是短暂的心情上的改变 看喜剧确实是这样，就是 所以 我不管是压力太大了还是此刻我不高兴，至少看完了我就高兴了。 是的，是的， 这个结果很直接。 我也是 看完犹太城这个结果未必会有看喜剧那么的直接，你说我的心情就由 A 到 B 点了，不会是这样，但是这个由 A 到 B 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在体验这个角色，在走进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演员和我们观众应该还是不一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你是在慢慢的变成他，然后在舞台上面呈现他，让我们去相信说闫楠就是金丝这个角色。 我刚才你说话时候我走神了，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啊我总结一下，这个好像就是我拿个比喻，就是当你这个就是情绪不好有负能量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有人我吃一顿大餐，是吧，我胃口这方面很满足，是很爽， 幸福感爆棚， 对那一天我很满。那么有另外一种方式，比如我选择去健身，我去健身房，我来挥洒3个小时，这个你当时你要是因为我有时候也会锻炼身体，我做你要数做够你的组数个数，那时候你会很咬牙很那个难受啊，这个什么的。但是当你跑完了跳完了运动完了那一刻出完汗，你觉得很爽。然后呢，如果你能坚持下来，那么你的身体会很好。 对不对？就是你每天花一个小时，你身体会，这就是区别。可能一个是选择一顿大餐，一个是选择我坚持一年的健身，可能这是两种不同的对你的改变，对吧？就是说可能健身是一个长久对你身体的一种好的循环，那么吃大餐是让你这个精神和是胃口很愉悦的，是两种不同 非常直接的愉悦。 对对对，我忽然想可能是这种感觉吧。 这个比喻更贴切了，更生活了， 更接地气了。 对，大家又可以就感受一下吧，吃大餐和这个坚持健身。 对，因为我现在是我从健身上面得到好的感觉嘛，就是一种解压的方式，出完汗之后 但其实那如果说你说健身真要坚持每天两到三个小时，或者是高频次的两到三个小时的话，像你说的，它会有一个难的过程。 当你形成像我这样强迫症的时候，你就会有冥冥中有另外一个声音会告诉你，要不你练你不练你会睡不着觉，或者就你就没有这负担了而且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咱们这成了健康节目了 对， 不要给自己太多，就一个小时就好了 不要给身体太多的负担 压力吧 而且也要进阶吧，就是慢慢循序渐进，不是说一上来就可以每天坚持一个小时希望有一天我们这个央华的年度大戏也会变成大家说今年是什么戏来着，我还没有看。 但是我们这种我总结是健完身之后吃一顿大餐，我会觉得是双重的享受的。对， 好，这个双重的享受到底能够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现在只能给大家从这个语言上面去先形容一下真正的呢去体验大家就11月9号、10号、11号三天走进我们的保利剧院就可以感受到了好了走神儿的部分我们说完了，我们要回来说说金丝这个角色对于闫楠本身的影响了我们说演员嘛，我走进一个角色然后成为他这个过程不会是一瞬间的事儿吧，就是他是一个慢慢的我从第一天觉得我不太像他 对我用很长时间，我们排练两个半月嘛就是前一个月我都是不自信的，是一种犹疑的状态，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不知道该怎么行为坐卧，这完全不了解。现在慢慢相信了现在慢慢觉得和他近似，他融合在一起了做的好坏我自己没有办法来评断，但是我觉得现在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吧。 你自己从心底开始接受你自己饰演的金丝，你也相信说我慢慢的好像体会到他的心境状态很接近了。 不知道是不是很接近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融合的吧。我觉得任何一个角色都是这样但只能是自己觉得融合了就自己相信了，那你说出来话就是真的，是真不是假的对 这个真的感觉你是在某一天排练的时候或者是排练到什么样 的 一个状态你觉得可以这个角色可能要成了， 是渐渐的吧因为就是舞台剧是一个需要除了自己的功课之外是一个大家一起努力的东西，那么当大家每个人都慢慢找到自己那个角色的时候，那么你也就帮你的对手找到了，因为他看着你的眼睛听着你的每一句话，你的每句话说的是真的，那对手的吸收也就是实打实的，那么大家互相促进来，无论你这个场景有没有，我们彩排是没有场景只有道具，那么你都相信你在这个环境里那么大家一起来构成了一个场，然后这个你在场里面你就会相信了 相信我在犹太城这个剧团里边生活。 对对 对, 对。 今天呢我们不仅可以跟闫楠一起来聊一聊央华展演季的这部年度大戏犹太城。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博，在微博上面来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看到我们犹太城的排练的剧照。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照片来感受一下犹太城里面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期待一下11月9号到11号走进保利剧院观看这部3个半小时的话剧你说了犹太城，因为生活在这个城里面的人他的这个快乐对于生命的尊重 啊，我自己我就要每一天都高贵的活着，这是会感染到周边的人的。你在走进犹太城的时候，尤其是现在已经作为主演和他相处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你觉得会不会对你个人的性格也会有一些部分的改变？ 有很大改变，就是我这个性格里，有时候不演戏的时候，我偏安静的啊，然后有时自己画个画，自己跟自己玩会儿这样啊， 玩会儿。 对，但是金丝这个人不一样，他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我们，就是这是他的标志性的一个词儿，因为他做任何决定、考虑任何事情，都是以犹太城的人为前提，而不是自己。所以说，他的身上这份责任感、这份担子、这种顶住一切压力来坚持着鼓励大家活下去这种精神吧，他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我。我觉得我在，做事情或者什么的，有时候分不清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他的这种影响了我的这份对生活的热情和责任感吧，对周围的人的这种好啊，这种爱吧，啊， 好像更阳光了，可以这样理解吗？就以前我自己待着也挺好，然后我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去画画啊，我去跟自己相处，然后现在因为金丝的影响，觉得我也应该融入到我们这个概念里面去。 我不知道，就是这个，这是我近些年就一直在改变了啊，就比较敞开的一个状态， 打开自己的。 对，那么然后这个金丝这些都让我增加了更，他是一个纯爷们儿，这个角色啊，就是说他必须要像这个顶梁柱一样撑着犹太城。就是他一旦垮了，这犹太城就完蛋了，就立刻就被清理了、屠杀了。就是他必须是，他是这个擎天柱啊，他是必须得做这件事。那么，那一个男人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品质吧，对吧？ 强大的责任感，然后也会支撑着，还要把快乐带给每一个人吧。 对啊， 他是这样一个， 就是说你不快乐，你怎么可能 怎么支撑 生活呢？对吧？就是快乐可能是这个生活的发动机吧，是吧？无论我们活多少年，但都希望这些年，十年也是快乐，70年、80年也是快乐，对吧？ 通过严楠的讲述，从他自己的角色出发，然后也跟我们说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舞台，什么样的创作的背景，不是一定。好像很悲情的故事就要用一种悲情的方式来讲述。我们也可以很积极的去面对。那大家想知道犹太城里面这个剧团里面到底发生了哪些故事，给我们3个半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去走进央华戏剧。记住了，是11月9号、10号和11号保利剧院见喽。谢谢叶楠。在节目的最后呢，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我们犹太城的发布会现场，由主演安娜演唱的《漫天闪耀星光下》。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下周一上午10点，分享生活，再见啦。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飞荡煎熬，长夜漫漫路迢迢。 山月灿烂天空，心中悲